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这个座位前面桌子上面摆的这个经书，就是妙法莲花经。那个书摆在什么地方呢？经书摆在什么地方呢？摆在那个经床，那不叫经架子啊。上头呢盖着呢这个经被，先是盖到的，那是盖到的是整整齐齐的啊。现在你要把它削开来，啊，也要整整齐齐的呢。不是像这个破布条一样，就朝外头一甩，那也不好看呢，也不庄严嘛。什么叫做三千威仪，八万细恨呢？那个什么都也不顾，什么都不顾，就顾自己随便。到任何地方。走进来看看，整整齐齐。什么叫做整齐呢？一合相，啊，一个样。特别是我们这个三宝道场，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五重玄义，先讲法，后讲妙。上来已经大意讲过，这是个佛法、众生法、心法，都是妙的。那个法。不出十法界，一界有实如是。说底下呢，就具体讲这个法字，讲这个实如是法，在第十八页啊，第十八页第八行。这个书已经要求西安大行善寺用最快件，向广目寺发迹，来得及嘛，还能用得上，来不及就用不上了。这个邮政局寄这个书，也要几天的。这个解这个实如是有通解啊，然之后呢，再别解分别啊，分别解释通解者啊，就是通者就是通常解这个实如字实如是。上面我们念过的诸法如是相，乃至于本末究竟等，这个实如是。怎么讲呢？什么叫做诸法如是相？相是什么？诸法如是性，性怎么讲？啊，这个讲经啊，他就给你掰开来讲。如果说这个文字又讲不通，那理上的道理呢就更难明了了。所以讲经讲消文释义，这个文要消化啊，然之后才能够就这个文字解释文字所显的道理。那么上来，他这个底下呢，先是 同事，相以俱外。讲到相这一个字呢，就是形象啊。从我们凡夫的眼睛来讲，眼睛就是看东西的。你是个长的，我看的就是长的，你是个方的，我就看到是个方的。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它在外边我看得到啊，看得到的东西我们加以分辨，就能够知道它是是什么相。说相以俱外，览而可辨。览者就是浏览，也就是看喽啊，参观嘛，游览嘛。览呢，这个意思呢，就不是向外看了，把这个外边看见的境界，纳入我自己的心里向来，为之览。这叫做相。性以俱内，自分不改。这个性是什么意思呢？同是一个字，这个解释就不一样。佛教里下讲这个性字，这个性以不改变为意，这不能改。人家说是平常讲的，山河易改，秉性难移。就这个性字，性以俱内，自分不改，这叫名为性。主智为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体是什么呢？体是主智啊，主要的存在。哎，这个门响听不到啊。主智为体。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这个人以什么为主智呢？舍身啊，我们常常所谓的身体，身体这个体就是主智。你做什么东西都要靠着它呢，没有它一切法不能够成就。这叫个主智为体。下面如是力啊，功能为力。力就是利用，我们所说的有体则有用啊，有体就有用。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它就能派用场吗？啊，做什么事情你说没这个身体能行不能行呢？你参天赋治水没这个身体也不行哦，是不啦？我会医生的没这个身体你能行医吗？啊，我说当军人的没这个身体你能打仗吗？啊，体就是主治，主治为体。十法界每一界都有主治之体，这叫做如是体。先把这个诗如是的这个文字给它消一消，下边呢就按照文字解释这个道理。功能为力啊，有这个体就有用，它就产生一些功能啊，做什么事情产生功能它就要造作啊。这造作为作就是构造。比如说我们造房子啊，造房子嘛，种种条件都有，那非人不行啊，人怎么不得人家的房子还造不起来啊。构造为作，细因为心，细因为因，助因为缘 细阴为言为阴。什么叫做细阴为阴呢？细者这是习惯习气啊。从我们人来讲，就拿我们人们来讲，解释这个的细阴，就是过去生中你学习过什么东西啊，这叫做细阴。如果过去生中我是学过医的，学过医做医生的啊，这个医生呢，我还不是做了一辈子了，做了几辈几生几世下来的啊，习就成了习惯了。他有了这么个习惯，他别个就不想，他就想做医生，这个就细阴。所以今生投生做了人以后呢，他对这个社会上三十六行他别个不感兴趣，他我要学医。就像我们做和尚一样，这个做和尚哪的都是今生来做和尚的啊，说不定我就是前生做和尚的，我都不晓得了啊。说今生呢投了胎以后啊，他呢就看到什么都有都不高兴，没得兴趣，还是做和尚啊，这叫做细阴啊。从过去生中乃至于今生当中啊，铸见中间细就是学习的，以此为阴，细阴为阴啊，铸阴为元呐 啊，你有这个阴，我前生不错，我是做过和尚的，说今生没有铸元啊，或是家庭父母不同意啊，去出家嘛，和尚们那个师傅不收你啊，这个种种因缘不成就啊，也不行，属于铸阴为元。我们佛教里像讲因缘所生法。底下呢，细果为果。细果，什么叫做果啊？有了因就感果啊。有了人的细因，他必须感人的果，都来投生做人了啊。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多呢啊，穷人富人贵人，是贱人各行各业的老人男人女人，老人小人都是人，对吧？人是一个名字啊。那各个不一样，是吧？这就有区别了啊。这个果是怎么带来的呢？这是细果细因感的来的。有因就感果，人的因就感人的果。比如说五戒啦、十善啦，你只不要造三途之业，他就能感人天果报啊。报果为报，这个果是有了，都来做人了，但是这个报呢，业报就不一样。你的这个人健康长寿，他那个人呢是多灾多病，你看一样不一样呢？啊，那个人呢聪明智慧，还换一个人呢，这愚痴啊。这就是细因为因，铸因为缘，细果为果，报果为报。从这个我们在人法界，用人法界的道理解释这个是如是的文字啊，那么其他呢就好解释了。除相为本，后报为末啊，所归许处为究竟等。初相就是如是相，如是性的最初的初相啊，为本最初这个相，后报为报。我们上来说的应该果海果彻因缘，你最初这个如是相，他就感的那就是有果了，就有了报啊。 最后的报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阴来的啊，说是如是从阴来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从这儿来的。他们这个本与报所的归取处呢，这个叫做究竟等。下面把这个实如是若通通作为如意啊，你看看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都是如的啊。这个实法皆如，如者是不异。什么叫不异呢？都是空的，空的就不异了。你看这个虚空哪有什么分别啊？啊，虚空也没有长短，也没有青黄赤薄，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若作如意的除后，皆空为等，这个施法皆如，以空为等，啊，它有具足三谛。就说这个《法华经》呢，是圆融的大乘法门，法法都具法，都圆融啊。这是我们初发现的学习的呢，也应当注意的地方。若作相性意，除后相在为等。智者大师把这个实如是做三转语，上面不是说的吗？啊，一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报如；二曰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报；三曰那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作此三转语度。刚刚我们说的做如意，则施法皆如，施法皆空；要做相性意啊，他这个三转语中呢，这是这叫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报如，这是假名如是啊。第三呢，是相如是，性如是，乃至报如是呢，如什么事呢？如中道实相之事。这就是表示实如是，即空即假即中，除后皆实相，名为等。此处解这个实如呢，不以此等三法，不以此等，就是三法具足为究竟等。这是你们看看第十九页啊，究竟等。复究竟者，复究竟者，终乃究竟。即是实相为等也，此经呢以与实相为体啊。底下呢是别解啊，分别解释。分别解释这个实如是怎么解释法的呢？取气类相似，何为四凡？做四凡就是把这个实如是分成四个阶段来解释的。第一阶段呢，就四取来解释；第二，就人天做一个阶段来解释。这是第二。第二呢，都是这第二呢，就是二乘来解释。然后呢，做佛菩萨来解释，分为四个阶段。四取、人天、二乘、菩萨佛这个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先解释第一个阶段，是初名四取实法。四取，地狱、恶鬼、畜生啊， 吴修罗，吴修罗呢把它画到这个四曲当中。这个四曲，这个象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怎么讲？这个天华坐在那个地方，一个手托着这个下巴，做什么？这个四曲的如是相，你看看。这个四曲的如是相呢，不是说地狱我们看不到，恶鬼呢好像也看不到，畜生我们看得到的，它是不是指这个畜生这个相，说是这个畜生啊，会飞的啊，会跑的啊，水里像会游的啊，这个马牛羊啊，这些东西不是指这个相。不是指这个相。指什么相呢？指现象之相。如是相者，即是乐相，表堕不如意处。譬人未获，佛舍已彰，相是懒变能济凶衰。乐相初起，原表泥里，凡夫不知，二乘仿复知，菩萨知不深，佛知尽边，如善相是洞见始终，故言如是相也。昨天我们讲到，昂杰摩罗跟这个四禅比丘，四禅昂杰摩罗他先是善相，后来他要杀一千个人，这就变成乐相。遇到佛以后，佛他叫佛知，佛说吾知久矣，他说你为什么不知啊？你老追我那个宝剑呐、他呢马上呢这个心就转了，心一转这个相就变了，那他就不是下地狱的相啊。那个乌文比丘本来是修善法的，他修到四禅定，到四禅定境的阴境现前，他说这个佛法说是这个，说是这个，我这个证了欧罗汉果的无生啊，哪里会有阴境现前呢？他习诽谤，他这个佛法骗我的，他这个时候呢就乐相现前了，乐相现前就遭堕了，指这个相，就像我们起念善心和颜悦舍的，就看到你这个相呢，这个相是，不是下地狱的相。是难而可变。现在说呢，这个据这个四曲法界，这个相呢，就是乐相。这个乐相现前，表度不如意处，不如意处嘛，不但是地狱，乐鬼、畜生、欧修罗，那么这个相。虽然是象限了，譬如这个人做了坏事了，将来非要下地狱不行，他还没有下地狱啊，他仅仅乎在这造业，这个形象，人家看得到，如是因如是果嘛，人家都能分辨呐，虽然没有下地狱，现在已经可以预先可以见到，这叫做。譬人为何佛舍已彰？这个呢，有人念这个字呢，那个毗，就是毗即泰来，这个毗，我们现在叫个佛舍，像是懒变能济进行，一个人做善做恶， 反腐呢是看不到的，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别人也看不到，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反腐自己不知道。二乘反腐之菩萨知而不深这个相是洞见，相是就是算命看相的。我们经常有人看相啊，现在这个算命打卦看相，车八字抽签，在我们这个国家作为宗教信仰自由，这属于迷信。虽然是迷信呢，他有人还相信。有人相信。我们过去在杭州住那个城隍山，城隍山好多算命先生好多人就求他去算，管他灵不灵呢，也不能说全不灵，也就还蛮灵的。那个算命先生他有他的算命的办法，那就八字啦生辰八字来算的。洞见始终，就是一个人的善因善果、恶因恶果，都在他的这个算命先生面前呢，都能给他算得清清楚楚的。比如说你这个人是个年纪大的他就把你几十年以前的事儿，他给你算出来一说，不错，没错，说的蛮好，蛮对。你怎么不相信呢？你自己都忘记得了，他给你算出来了。为什么呢？那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啊。未来的事情他也给你算求这个求那个的给你算这就是洞见始终。这就叫做如是相这是一般我们也看得到你这个人寡做坏事，你寡做坏事，将来你也想得好果报是不可能的那一定要堕不如意处这可以预见的如是相如是性者，重系黑讷，就是四取的众生他这个讷性呢是不改的纯系黑讷。这个法在我们这个凡夫会上呢，它分两种，一种是白法，一种是黑法黑法称为黑讷，白法就称为白善法众生的性我们人的个性是难改的，那个畜生的性也是也难改你说他能改不能改那狗子要狗子吧，他吃屎呢，你说能改不能改不能改这纯系讷业，他还要造讷难可改变。举一个譬喻，因为他有这个性如木有火，欲远即发。这个木头是有火的有火性的有火性，这个性就不能改。木头本来有火性，但是虽然有火性，不欲云远它不发的。你比如我们当我们面前摆这个桌子它是个木头做的，能燃烧，它不能自己燃烧要遇到因缘我们这个四取的众生虽然有讷性，也要有助缘没得助缘不行你看老虎，这个老虎就有讷性它这个性子呢就吃人那吃人不造业吗它这个性子难改呢这个猫呢也是个造业的东西它就欢喜吃老鼠，你给它别的东西它不欢喜吃它还要吃腥的如木 有火欲远即发。大涅槃经中说，有漏之法亦有生性，故生能生之。你看看啊，三界啊，四取也是有漏之法，人天同是有漏之法啊。这个有漏之法，什么叫个漏呢？漏就是漏漏生死为之漏啊，这漏漏的生死啊，就这个漏。有漏之法，三界二世无有都是有漏之法。它为什么是有漏之法？亦有生性啊，它有这个生性啊。木有火性，我们一切众生三界以内的众生呢都有生性啊，故它也能生，故生能生之。啊，故生能生之，这句话怎么讲啊？能生啊，比如说木头能生火啊，人能够做善事，那么四取的众生呢，他就能够做乐事，能生。生能是因为什么呢？生他有生性啊，有这个生性，所以能生，故生能生之。啊，这个经中有些文字呢，看起来蛮古怪的，实际上，并不难懂。此呢有四取生性，故缘能发之。他有这个四取的生的这个性，不能改变，遇到因缘他就发了。你比如有这个，你这个人呢，这个坏性子，这个坏性子啊，人说常有坏性子，性子蛮坏的，就脾气不好，坏性子。虽然有这个坏性子，没有这个助缘，你也不能够生啊。你能做什么事呢？啊，如果要杀人，杀人光心里动念头不行啊，没这个刀子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故缘呢，有这个缘就能够给他发起助缘。这可不是助道因缘呢，这是助乐之缘，乐也要助缘，善也要助缘啊。没得这个助缘是不能生的。施法界一切法，善乐一切法都要助缘来生的啊。所以说是我们这个佛法讲做这个因缘所生法。因为四取它是众生啊，它是有情众生啊，它有生性啊，所以它能生。你若泥木雕虽有外相，内无生性，生不能生，是吧？你看看，泥塑的、木雕的，像是有那么个像的，啊，它不能造业啊。泥塑的、木雕的，无论什么像，鬼神像也好，这个地佑像也好啊，它不能造业啊。你比如说那个九华山了，还有十殿阎罗像的，那个叫个什么地方啊？他那个像是个外像，是那么个像，他不能造业，为什么造的呢？他没有生性，泥塑木雕的没有生性的，啊，众生呢，施法界众生都是有情众生，说他有这个生性。啊，有生性则能生，是吧？无生性故不能生啊。但是乐性不尔了，四取的众生的乐性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呀，这个如是心啊，底下如是体者， 上来我们就是说了，提者是主治为一，十法界都有体，佛也有体呢，什么三十二样八十种好，这是化身的佛体啊，那个报身的佛体，前丈肉罗身，微尘相好，你像阿弥陀佛啊，感目成形四大海，白毫婉转五须弥，那也是他的体呀。佛的体，菩萨的体，那是指于这个四圣法界，现在讲这个四取法界这个体，什么体我们就看文懂这么讲啊，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懂，都懂得的。体是主治为一，蓝鼻摧折粗恶舍心，一为体质也。蓝鼻啊，这个蓝鼻呢，就是你这个四取的众生造了业了啊，造了业就受报啊。假设我们这个人要做了四取的重罪，你将来就投到四取里向去。这个懒啊，就是投入了啊，你把那个体呢揽到自己怀里向来了，就是个懒呐、摧折舍心，受摧残的，受折磨的，地狱里向的众生，受摧残不受摧残呐？受折磨不受折磨了？刀山剑树啊，有这么锯的，从前世做了坏事了，那锯子锯舌头的啊，前世眼睛做了坏事了，就挖眼睛的。你看那个蛇心，那个身体好不好啊？摧折了，受摧残，受折磨啊！你看到了无比地狱里就不得了喽，无间罪啊！一位体质，他这是以这个为体的，地狱里行众生以这个恶鬼众生，你看看。无难尊者银系定观音什么什么观音救苦世面燃，那个恶鬼啊，面燃呐、你看那个鬼啊，恶鬼啊，肚子大的不得了啊，这个喉咙呢就是像个针眼一样，那怎么能填饱这个肚子啊，他就这个体。恶鬼的肚，恶鬼的形象多呢，什么样都有啊。要么畜生的体我们就看得到了啊，世间上你看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这个属于有这个体啊，这个都是粗恶舍心，他那个体有什么微妙呢说是投到鱼，这个鱼还好过不好过啊，马上被人捞起来了，上了餐桌了，好过不好过啊都是摧折舍心呐 你说做了猪了，做这个猪天天杀猪的那个猪嗷嗷叫，好过不好过，这个舍心好过不好过啊，这个都是受摧残受折磨的，这个通通就是摧折舍心啊。这是讲这个如是体，体者是主治啊，又此是花报，不是的，我看到不是的，又此是体。复次，此事先以摧心，来世摧舍，就是你今生做了这个事业的四取的因，这个心境呢就受折磨了啊。来世以后脱了胎以后，这个舍呢就受折磨。实际上呢，此事的花报。一摧舍心啊，此事的花报，做了坏事情了，你看那个杀人犯啊，无辜杀人，国法尚且不容啊，小而言之判你几年徒刑，这也就摧舍心了。 大而言之，你看我们这扬州啊，那个抢银行的、判死刑的，摧这舍心不摧这舍心呢、啊？啊，啊，这叫做现世亦摧舍心，来世果报。那个枪毙的、枪决的这些个犯人，他今生做了坏事，他这一世还还不了，来世还受果报。来世果报亦摧舍心，所以这个四法界，就是个四取法界的这个舍心，以摧折舍心为体为主治的啊，故以被摧舍心为体也。嗯，这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啊。下面如是利者，利者就是乐功用，有利就有用啊，体力，体力有体就有力啊，你这个马牛它能拉车，它有这个力量，对不对啊？啊，它有力量。那个四取的体的利用呢，就是乐功用。下面呢，会解释的啊，乐功用，譬如片物随位备用，指你所任也有其用。比方说呢，片物就是指任何一件东西摆在我们面前，这个东西本身呢，它自然是有体的啊，啊，有体的。桌子以木头为体啊，啊，这个这茶杯呢，是以这个泥土为体的。既然有这么个东西，虽是这个虽然是一个东西，虽没有用啊，你之所任，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东西有用处的。天下无废物啊，它都有用啊，哎，天下无废物，古人常讲的。既然没有废物，它因为有用才不能成为废物啊，啊，如果没有用了，这个东西就是废物了。你看天下哪有废物啊？什么都有用处。还没有发挥作用，我们看着这个东西呢，就晓得这个东西能够派什么用处，啊，啊，譬如我们这个大殿门前摆那么多的木料，啊，一看就晓得这个木头它不是摆着玩的，晓得这个东西呢是有用处，打桌子也可以，砌房子也可以，做什么都行，啊，这叫做你只所认。比如我们人摆在这个地方，这个人一看，这个人在这个地方，人就可能派用场啊。看看这个人还是粗人，派点粗活给他做做。这个人是细活，细人开点细活给他做做。这个人是医生，哎，请他看个毛病，他不就有用了吗？你只虽然他没有做，他有这种能力啊，你只所在啊，言其有用。大经曰：“作舍取木，不取铝线；作布取铝，不取泥木。”问他那个用，他不都那么用，他不对呀、啊。你说我要是造房子啊，不找木头，拿什么造房子呢？拿几根线来造房子，那是不行的啊！啊，他用不取大，用不大，这个地右，说这个地右呢，就是指这个地右里头的受苦的众生，地右的众生，他也有用，他有这个体，地右这个体，他有这个用，他这个用呢，别人还代替不了的，哎，你人还不行，你人还不这个力道，啊，他有什么利用呢？有登山上剑之用，啊，啊。刀山剑术，这个登山剑上阵之用 啊，恶鬼也有用，它有它的利用，它这个体堪忍这个利用，它有什么用呢？有吞吞含铁之用，啊，这个恶鬼呀也是苦的不得了，啊，他也是造的这个恶鬼恶鬼这个报，他能够吞吞，还他死不掉。 吞吞含铁，他不死，啊，他一死的话，这报就没有了，人就吃不消，人一死了就没有了。他那个地狱的众生上刀山上剑术，他上了以后，他死了，马上一吹就活了，他还要上，啊，说这一天要上几次，苦的不得了哦，啊，哎，哎，你说那个无比地狱的时候，万死一天有万死万生。 你造了罪了，就受这个罪啊，听着这害怕呢，念的这个文字就是寒毛凛凛的，你可不要怕怕也没得用，可不能造这个业，这就是他的利用，续上强者扶绕，余令相阻，牵扯万众。 解释讷利用也。畜生，他还有强绕啊，大鱼吃小鱼，啊，嗯，鱼鳞相阻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就吃泥，嗯，啊，他这个也叫个造业啊，讷利用啊，不是造这个造讷利造业吗？ 畜生强者扶绕，你看这山上，啊，那老虎、狮子，老虎是强的，那个畜生都怕它，狮子、老虎在山里向一叫啊，其他的野兽都怕的，动都不敢动，就这种威风，啊，这个不是我说的吧？世间上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强者欺绕哎。 啊，过去绕着绕，强者是，啊，这个牵车万众，驴、骡子、马、牛啊，都能拉车，万众负重。你看那个印度的、泰国那个大象。 这个大象本来说是有福报的啊，不是这个有福报的啊，这个大象也劳动呢，大象劳动的还疲劳呢，劳动过度了。泰国那个大象，我今天还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大象做什么事呢？它不是白白养着它呀，叫做土木头，那个深山老林里头，车子不能去的。 人家喊道的，把这木头伐下来，蛮重的，人也拖不动，啊，别个人拖不动，怎么办呢？叫大象拖，啊，一天拖多少根儿？这个大象呢，也是受人的养教，也不得办法，啊，才能够牵扯万众，这个就是叫个讷利用，你人做得到吗？ 你就是那个老牛拉的那个车，拉个几百斤的人也拖不动啊！啊，讷利用，他有这个讷利用。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啊。底下呢是第五，如是作者，构造经营运动散业。 见创主乐命之为作四取的四乐取的众生，他也在那儿造作，他那个造作呢，也是乐因乐果呢感的啊，所以他不能够脱离四取，所以堕到四取，一个是果报，一个他是现业，他也在这儿造啊。 运动三业，三业嘛就是牲口业，凡是造一些善业，造一些乐业，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三业。 三页，我这个叫做作啊，大经院譬如世间为讷行者，世间上这个造讷在什么地方造呢？就是在世间上呢做为讷行的，做坏事情的，做坏事情的人，这个人，譬如世间，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人世间，那个地狱恶鬼畜生的人，那个四恶是哪儿来的？就人间做坏事情，是堕这个四恶去的，譬如世间为恶行者，为恶行者，这个人是不是叫个人呢？他这个地方呢，可能叫半个人。你说他不是人吧？他有两条腿，他也像个人样子。实际上呢，他没有做人事情，所以人家做坏事情，人家骂他，你这个人不是个人，你说不是个人，他是什么东西呢？行为不是人，他这个样子还是个人，也是父母所生的，你不是人叫什么东西呢？所以叫个坏人，在这个地方呢，称为半人。即性恶恨，名为地狱啊，即性恶行，名为地狱作也，就是造地狱孽的。如是因者，乐系因也，自种相生，细续不断，这是很清楚吧？自种相，自己种的这个乐因的种子。辗转不断，心里老想做坏事情，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城市里像，这个小偷，他这个生来呢就是坏习惯，他就做小偷，被这个人民警察捉到了就关起来了，把他放出来了，上半天把他放出来了，在下半天他又去偷去了。他不偷不能过，那是什么原因呢？人家不能理解啊，惯了，这叫个自种相生，细续不断，以细发故为乐意故啊。你个做小偷的人，如果你心里想也不想，这个想是从过去细因来的，你不想怎么会做小偷的呢？细因发故。为乐一成，故名如是因，如是缘者助缘也，所谓诸乐乐乐所这就是这个作乐的一个一般的这个句度，就是所有的句度皆能铸成细叶，如水能认种这个种子无论是种稻种麦种一切东西都有种子，这个种子它是能生的，但是种子能生没有助缘它也不能生。假如说我把一个黄豆下在地里上去它自己能生吗？这个地假如说没得水分它能生不能生呢？不能生如水能认种，把这个水分那个干土地下你把它埋这个种子埋，它能生不能生水能认，故用报应为缘也。如是果者，细果也，就像我们现在为夺欲人受地狱身，见是见苦惧畏畏欲尽你们看这一点呢，这个果报从哪儿来的从这个四取的果报看人天的果报就可以看得清清楚。如是果者，是细果也。什么叫做细果呢？底下解释了 如多欲人受地右身，多欲的人下地右，怎么下去的呢？你说下地右怎么下去啊？并不是说这个人造了地右的因，要受地右的果报。哦，这个舍生以后看着那就是个地右，跑到里面跑不行，他不肯去。嗯，那看着那个地右在那儿受苦，又是火又是刀山又是建筑，他都肯去了吗？他不肯去啊。见苦惧未为预定啊，这个业报说的感的。嗯，你不是欲多欲的众生啊，要堕地右了，看到这个地右境呢，他必染耐心，他看到不是地右，他看到就是一个自己是男的耐女的，女的耐男的，就看到这个欲境啊。哎，看这欲境他就取向了，一取向一接触，马上这个欲就变了，就变成地右，那就受苦啊。所以呢，铜床铁柱就是这么去的啊。如果那个地方是个地右，摆的那就是铜床，烧得红红的啊，那是铁柱也烧得红红的，你去啊你就不肯去啊。哎，那个就是看起来就是你欢喜这个欲境啊，男的欢喜女的，女婿欢的男的，哎，你抱上去以后，嗯，恐怕你就跑不掉了，你再想脱就脱不掉了，就受苦了啊。这叫个如夺欲人受地右身，地右身见苦惧未为欲境，这个不是我说的，就经中说的啊。啊，这个都要，凡是说懂的佛法说什么它都有根据。就我们没去，我们也可能下过地右的，现在都忘记了怎么去的，是不是啊？凡是下地右就这么下的。我还记不得了，有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那个薛仙的师徒两个人啊，师傅教个徒薛仙，这个徒弟呢以为我这仙道学成功了，他好像他自己呢自己不知道，师傅就考验他了。这个师傅呢没断欲啊，有这个欲心啊，有这个欲心嘛，师傅就考验他呢。这个师傅一生有了欲心以后呢，他那个欲境啊是师傅变的，变了个大树啊，变个大树呢，这个徒弟啊看到这个大树就是个他自己耐好的这么一个对象，他就抱起来了。一抱起来以后呢，不好了，就变成个大树了。师傅现场呢说，你看看你成功了，你抱这做什么东西了啊，就这么个道理。变其染耐，为此为治果，为细果也。如是报者，是报果也。这个报也不一样啊，下地右，你看看，大地右、小地右、十八地右啊，寒地右、热地右，500鸽子地右啊，处处都有，这个报都不一样。啊，如夺欲人在地右中取欲境时，你看看取欲境时，既受铜柱铁床之苦。那个欲境怎么变的呢？就这么变的，啊，故名如是报也了，所以要这个，要多多学习啊，要懂得道理以后。大家凡是修道的人呢，处处都要注意啊。本末究竟等者，既有三业，三种意义。本空莫亦空，故言等啊。这是讲本末等啊。有乐果报在本相性中，此莫于本等。本相性在乐果报中，此本于末等。你那个一现象，你这果报就有了啊。但是你这受了果报以后，你的果报从哪来呢？因中来的啊。因中有果， 国中有云有音，啊，这叫做，哎，是的，嗯，若先入后世，像是不应预计。若后先逝，像是不应终于追记，当知除后相在，此假是论等。嗯，这个像啊，我跟大家说说吧，啊，像以句外朗而可辨形象啊，一看看着这个像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表达着未来的取向的，嗯，那现乐相这个人呢，叫做生善道，坏相，坏相生乐道。我在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里像呢，那还很小，都七八，顶多五六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那个本家有一个叔伯，这个爷爷啊，那还蛮有本事的。嗯，你说这个吃，那是在家人嘛，都吃荤的。这个吃荤的人呢，什么都吃啊。哎，我那个爷爷呢，我喊他三爷，嗯，啊嘛高高的个子，嗯，他欢喜吃什么东西呢？他欢喜吃这个猪尾巴，他不吃猪肉，他欢喜这个猪不是个小尾巴吗？在屁股后的像啊，甩来甩去，甩来甩去，就欢喜吃这个东西。他吃久了，你说这个人呢就变了。吃久了以后，他这个头呢没的事儿，他就老化，老一些老化。啊，和尚说，他说你这个人，吃猪尾巴就跟着猪尾巴老化，啊，你说他这个像，这也是个现象啊，嗯，啊。啊，这就是现象，嗯，啊，这个，嗯，入先入后世，像是不应预计。怎么叫先入后世？啊，后世就是未来的事儿，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到，在未来的事情，未来的事情我们自己不晓得，相是他晓得的，算命的他给你算个，他不能算几辈子吗？算你这个一生一世，说是你过个几年呢，啊，该走什么运，过个几年呢该走什么运，他给你算。嗯，算他蛮灵的，有的时候，这是算命先生是会加以算的。那我们佛教里像也有啊，此经就有啊，一切经典有十二部经，十二部经中的呢，它有一部呢就是受记，常行重诵并受记这一部经，嗯。受记就是佛给诸大弟子受记成佛的，记呢就是记变，什么叫个记变？说是你从现在开始发心，将来要行菩萨道，经过多少时间，将来要成佛，你的成佛的那个国度叫什么名字，你的正法多少年，相法多少年，末法多少年。哎，那么这个弟子他还没成佛呢，啊，那个从哪儿来的啊？嗯，说释迦牟尼佛他有神通，啊，他能够知过去，知未来，知现在，知道未来，这叫做先无后世，像是若假使说先无后世。那个福怎么受记呢？就是先有后世，啊， 就像你这个诸经当中的受祭品，嗯，这个不应预计。若后先世，像是不应追记。怎么叫做后先世？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成了欧罗汉了，或者我已经在菩萨位中，菩萨位中也好，这个学悟学的位子上也好，先世就是过去生中的事儿啊，佛也知道啊，你去过去生中什么样什么样的，你怎么晓得的？已经过去了，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吗？怎么晓得的呢？嗯，啊，晓得的啊。所以这个三藏经里面呢，三藏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常行重诵并受记，孤其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即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义共称十二名，广处大论三十三。这是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里向里有一个本事本生这两部啊。本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本从本以来的，从今世以往的这个事儿啊，这叫做追说啊。还有说那菩萨的事儿，声闻的事儿，这也叫做追说啊，不应追记。说是我们后无先世，那么像是怎么晓得的呢？算命的先生他晓得你前几年是什么样子，再前几年是什么样子，他怎么晓得的啊？哎，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佛的所说的大乘的圆融的道理，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嗯，谈这个小乘，有这个余系，舍利弗有嗔系，啊。比如毗陵切婆娑有慢系，啊，这个难陀呢有贪系，啊，都是过去生中的。而接着毗陵切婆娑他是有慢系骄慢，这小臂驻留，小臂不高兴，他说我就成了，啊，你叫我驻留，你跟我客气一点嘛，你怎么喊我小臂啊？小臂就是佣人呐，啊，呼奴唤婢嘛。他就向佛去告状了，啊，他说这个你这个弟子啊，都对我不礼貌，都喊我小辈，啊，有这个事情吗？把辈人却不都喊得来，哎，这是的，他说那你要你也看他求忏悔啊，好，我再求忏悔，哎，小辈莫嗔，你不要好，不要不高兴啊，他还在喊他的好辈，哎，这为什么道呢？他说素来的习惯，他说过去生中，这个恒河神呢，五百世。进病了之后，他是个大户人家，五百世给他家当佣人，他喊惯了的，啊，他给他求忏悔，他喊的小辈，啊，这是个他就是知道过去，这就是追说嘛，啊，你比如说舍利弗是嗔系，舍利弗有一天，这个罗诃罗啊。释迦牟尼说：“罗诃罗，你重重谁为上座啊？”他说：“你现在好像这个颜色很不好啊，颜色焦脆啊，吃的不好。”他说：“我们吃的不好，他们那个上座啊，他们都吃得好，受别请。”后来嘛，这个释迦牟尼佛嘛，就是活着我呢受别事啊。无难听这个舍利弗听到以后就不高兴，他从此以后我不受别事，不受别请，他就生了这么一念嗔恨心。后来国王大臣呢，他说你这个大的高僧啊，你不受别请，将来我们得拿什么做功德呀？上哪儿去修福啊？佛说不行啊，那个舍利弗他这个嗔恨心大的不得了，他不能改，他说过去一直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说舍利弗过去生中 做那个毒蛇，把个人把这个古王咬了。这个七步蛇啊，过七步就要死人的啊。这个毒呢，就不能超过七步。你走到六步，你走到第六步，他不能死，不会死。到了七步就死，过了七步就要死。那么古王嘛，他也古王嘛，他就这个找人来，把这个蛇呢给他拘的来，叫这个毒蛇啊，把这个毒吸着走，是他吐的，还叫他吸着走。这用这个咒语把这个毒蛇毒拘的来以后，叫这个蛇呢把这个毒蛇吸着走。他说你不吸着走，我就把你烧死。旁边就白通火在这个地方。这个蛇想想，我这个毒我已经吐出来了，叫我吸呀，不行，我宁肯死我也不吸。他不吸，就把他烧死了。那个蛇呢，就是舍利弗的前身，啊，就是说这么个故事啊，啊，若后先世相是不应追记，当知这个除后相在，此假事论当也。你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种现象也有，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现象呢，只是依稀仿佛的有这么个，好像有这么个情况，到底什么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是有一个现象，它就有一个道理。啊，我说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这个去年冬天打气之前，我不是撞了一次，发生一次车祸撞车吗？这个撞车，看起来是一个现象，这个是撞车的事儿多得很啊，驾驶啊，不当心呐、啊，或是种种原因的会撞车。那么撞车这件事儿，我事先有感觉的，啊。事先有感觉的，你这个撞车的事儿事先怎么感觉化的呢？两天之前我就有这个感觉，但这个感觉呢是不是明明告诉你，他说你两天以后你要在什么地方要跟哪个车子撞车，他不告诉你，反正有这么回事儿，不晓得是什么事儿。那你说这个撞车，如果说我们家里开车子的，这两个车子相撞，那个撞两个车子相撞，事先不晓得，哪个晓得从摇好了的？我们到什么地方开到什么地方去撞哈子，没晓得吧？但我怎么晓得的呢？这个消息怎么会到我这儿来？而且事情没发生，它没发生。你说是什么道理啊？像这种事情呢，对我来说呢，这还是就是生活上呢，一直就有这么个现象，一直有这个现象，这叫做这个现象预先的象，这个也是我自己叫人家看不到的，我不跟人说，人家是看不到的，这个现象，这个象就是预知未来呢，就是我们有乐象。有善相，这四曲嘛都是乐相，是黑夜，就人天嘛就是善相，都是白夜，相以俱外，懒而可变，就这么现象，我这是说着随便的，我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反正就这个撞车的事儿，是不可思议，哪个这个车子，我们跟那个车子撞车子，事先谁不晓得的？哪个晓得的？两天之前会晓得的，他怎么会在撞着车的预先？我的预先我晓得的，我在早年老婆人在的时候，我在课堂上当值课，我记不得是不是一件什么事儿做错了，我晓得这个事儿不得了，这老婆人晓得了一定来 K 的，这个心理上啊就有感觉了。就有这个动向就告诉我，我晓得是哪一刻，结果呢到了晚上吃过晚饭，老婆把我喊着去， 好好叫给我收拾一顿啊。你说这个事儿怎么晓得的？嗯啊，这个你说老皇上要是说说就是骂收拾我一顿，这个呢还有情可原，因为老皇上嘛晓得我犯了什么错事情啊，这个有个道理可以联系到的，这个撞车是联系不到的，怎么联系法的？嗯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嗯，这个与佛国不一舍一相，无非中道此要理论等，以是一故，故言本末究竟等三义具足，故言等也。嗯，底下呢就是讲这个人天界，人天法界第十法啊，讲也讲这个实如是，但就善落为语，意欲四取，跟上头所说的这个四乐取黑乐不一样，他这事是白善是白法。嗯，相表轻伤，性是白法，体是安乐舍心，力是砍刃善气，坐是造实性二善，阴是白业，缘是善我所，所有俱度，果是任运筹善心生，报是自然受落啊，等者如前说啊。人天法界的如是是这个相，啊，相表轻生，啊，世间人不做坏事的人，啊，世间上的人呢，就仁者任也。这个人是那个那如果做坏事情，这就不叫人了，就个半个人啊，还得就不是人了。既然是人啊，人有人的人格，比如说是五戒十善，那么从我佛法来讲啊，就做世法来讲，做一个人讲仁义道德啊，孝顺父母啊，这个修身齐家，讲这些个道理。啊，他这些话呢，他就不多，他不会多我道的。这个相表轻生，这种才是人的。嗯，啊，性是白法不讷，啊，体是安乐舍心。一般的人嘛，人间都同时都讲一个快乐嘛，啊，是安乐舍心。力是砍刃善气，能够做一些善法，烧香拜佛啦，庆是不错啊，这叫做止善，不做坏事没有功德啊，啊，不能产生善法呀，在不做坏事的基础上，还要做好事，这叫做执行二善。阴是白夜，这不是黑夜，不是黑讷。啊，原是善我所啊，所有的俱度，这是一些助缘，做好事情也要助缘的。嗯，这个都就不要细说了啊。果是任愿筹善行生啊，报是自然受落，就是我们做人的基本上呢，这人天这个法门呢，比这个四乐取来说呢，这都说是善报啊，不能说我做了人还是乐报啊，啊，就四取法界来讲，人天这是善报啊，自然受乐等者，如前说，这是要第二就人天法界讲这个四如，讲这个十如十如是，嗯，下边呢，嗯。下边就 是第三，就二乘法界，论实如是，啊。二乘法界施法者，要真无漏相，表涅槃性。这个真无叫，要这个真无漏相，叫啊。要真无漏啊，二乘是真无漏，真呢就是真空之理，二乘人是证这个偏真涅槃的，证了真空理以后，他就不受生死，不漏落于生死，就是要这个道理呢，明二乘法界的实法实如是，要真无漏相表涅槃，修二乘法的啊，知苦断际，目灭修道，这种人这个相貌啊，这是表涅槃，这将来的果报啊，还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这什么，这个相啊，性是非白黑黑，非白黑非是人天的白法，也不是四取的黑法啊，体是五分法身，啊，体是呢，这是取果的啊，啊，体是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力呢，力能动能出，啊。什么叫做能动能出？能够动烦恼，能够出生死、出三界，啊，嗯，啊，能动能出啊，对吧？堪忍道气，堪忍道气，二乘人要想证小果、出三界、了生死，他也修道呢，啊，还是四谛，还是六度。还是十二因缘，啊，还是三十七道品，啊，最起码嘛叫五听心，这也就是道气，他能够修这些个道，啊，是堪忍道气，啊，能够修这个道呢，这就是他的利用，有这个利用，他才能够有所成就，堪忍道气，啊，做事精进，啊。啊，做事精进勤彻，这一句，精进勤彻，啊，修一切法都要精进，不能懈怠，啊，你像我们这个禅堂里要打七，这个打七就是精进期哦。平常的时候呢，多多少少有些掺杂，啊，那你要有所成就呢，就加工进步，要打七，精进，啊。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同时发心的，啊，弥勒菩萨呢，我懈怠一点，啊，我释迦牟尼佛的精进早几劫成道成佛了，是吧？精进勤彻，因是无漏正智，无漏正智，以无漏正智观世现，观因缘，以正因缘。啊，观一切法不是偏因缘、邪因缘啊，就是以无漏智、以无漏正智啊。缘是缘是行行住道，啊，果是四果啊。这个二乘人。修这个二乘道，也还是不那么容易啊啊，也有种种的行行住道，你就是讲这个五听心，啊，对这个正住这个那个五听心，贪心重的怎么办呢？修不净观，嗔心重的修慈悲观，这都是行行住道啊。 不然的话你这个不能开呀、啊、对峙铸开吗？啊，果是四果，将来他感这果报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须多缓，第二果斯多罕，第三果这个乌罗汉，第四果就是乌罗汉。嗯，啊，这个四果。二乘既不生，他修的是无生法啊，是故无报，没得报。就是所以这个故发真是果而不论报啊。灰身则五身，敏智则五知啊，单单有一个孤雕写脱，他没得报。报在什么地方呢？没有报。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初果破见贺，二果、三果是破思贺的啊。这个见贺、思贺破尽了，那才能够证四果。证了四果就出三界了，没有报。这呼吸就断了，不升到任何地方去，这就是损生，所以他没有报啊，故没有后报啊。三国有报者，这个三国指什么三国呢？指初国、二国、三国啊。这个初国、二国、三国是有报的，报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底下说的残系未尽，残系未尽指这个思贺没有尽啊。贺七生，贺以往来，七生就是指出国，以往来指二国啊，以往来指二国，这是指这个到人间受生啊。贺舍戒生，舍戒生呢就是须陀洹啊，这个怎么说，乌罗汉，他生在舍戒的啊。这个三国非无漏报也，是有的啊，他还是有这个有漏报的。他在三界之内嘛，没有出三界就是有漏的，他也受生死。三界得一个四，生一个四禅天，又有四禅定啊，生到四空天又有四空定。就是这个人间的四禅四空定，你要随便修修还要不大容易的，还不大容易的啊。是故微久不食，故以大乘此无漏有名，小乘的无漏，从大乘的果度上来看呢，它还是有漏的啊。为什么呢？它不漏落于分段生死，它漏落于变异生死，它有漏的啊。有名有漏。大经曰：福德庄严者尤为有漏，是声闻僧啊，既非无漏，不损别贺。他没有能够断无名，他仅仅护破一个见思贺，是三界以内的烦恼，由受变异之生，则无漏为因，无名为缘，生变异土即有报也。这是有报的。那个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向下文长负责来做。